这一年，捎上了心意，敲敲门，送到了你身边。好运来点点头，福星来眨眨眼，尝一个饺子，美美滋滋乐开了笑颜。挂上了红灯笼，贴上了新春联，把快乐做成年夜饭，才格外的香甜。一家子亲融融，一家人心相连，送一份祝福，喜气洋洋，日子红艳艳。 白喜宴，那白的吉祥年，红红火火，亲亲切切，感动的春天。白喜宴呀，白个幸福年，一年四季岁岁平安，家家都团圆。 乐呵呵的一年，甜蜜蜜的一年，斟满了想念，举起杯，许下一个心愿，为父母敬一杯，为儿女干一杯，祝福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又一年。挂上了红灯笼，贴上了新春联，把快乐做成年夜饭，才格外的香甜。一家子亲融融，一家人心相连，送一份祝福，喜气洋洋，日子红艳艳。 白喜宴，那白个吉祥年，红红火火，亲亲切切，感动的春天。白喜宴呀，白个幸福年，一年四季岁岁平安，家家都团圆。 新年到，笑一笑，提起花灯去看花炮，南端秧歌，牛喜花腰，十五龙我唠一唠。新年到，笑一笑，幸福幸福来报道，叫上全家男女老少，绽放微笑。 拜新年，那拜个吉祥年，红红火火，亲亲切切，感动了春天。拜新年呀，拜个幸福年，一年四季岁岁平安，家家都团圆。春天，拜新年，那拜个幸福年，一年四季岁岁平安，家家都团圆。 一年四季岁岁平安， 家家都团圆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FM 999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如果爱是说什么 树上还很高。

城市的距离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

我分为自述，再一步就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庇护，领悟另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孤独，是我不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连着感情不断减重，都为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流出。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闭目，领悟另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没有人会懂得帮助，直到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连着感情不断建筑，都为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流出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这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连着感情不断建筑，都为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流出。